笑着你的离去，数着一行行的泪滴，枕着梦着回忆不忍睡，寂寞也只剩我的狼狈。谎言天花乱坠，目睹你和他的暧昧，我的心在慢慢枯萎，悄悄地碎。如果亲爱的心痛，不爱的保重，难爱的却成空，让我再一次感受你的温柔。如果他更适合你依偎，悲伤该如何全身而退，爱情已经已无所谓。悄悄地碎。